物讲述人，主播薇娅。我讲述的文物是一本证书，证书里面获奖项目一栏写着包兰铁路沙坡头地段铁路治沙防护体系的建立。1958年8月1日，包兰铁路全线通车，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条穿越沙漠的铁路。在此之前，国际上没有在流动沙丘修筑铁路的先例。刚开始，为了阻止沙漠流动，大家先将麦草平铺到沙漠里。如何将麦草固定住呢？曾担任中卫铁路固沙林场厂长张克志说，林场职工一次无心之举给了他们启发。 在现场大风吹的时候，看到那麦草哗哗哗被风吹走了，有个职工呢拿着铁锹伸手就把那个麦草挡了一下。这大风过后以后，在现场考察，麦草挂了一字不剩，唯有扎到沙子里面，这一铁锹麦草还是原封不动。 在科学家们带领下，人们在无数次与大自然的对话中探索麦草方格的最优方案。1988年，包兰铁路沙坡头地段铁路治沙防护体系的建立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我叫王慧，现在是宁夏中卫沙坡头沙漠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每当讲起治沙的历史，眼前就呈现出一代代治沙人的艰辛历程。如今这里已经不再是魔鬼的城堡，而是具有无限生机的沙漠绿洲。让我们保护生态环境，从我做起。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播出燃灯校长张桂梅，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梦想。采制总台驻云南记者李建飞、刘文杰、李静松。 三十一班的，来班长，来， 请大家举起右手为自己和高三加油。 2021年6月7号，全国高考第一天，64岁的张桂梅就着早点吃了药，被人搀扶着陪同150名高三学生参加高考。这样的全程护考，张桂梅坚持了11年。1996年，39岁的张桂梅主动申请来到贫穷落后的华坪山区扎根任教，看到当地贫困代际传递严重，他就决心开办一所专门招收贫困家庭女孩的免费高中。2008年，中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开学，第一年学校就招收了100个贫困家庭的女学生。办学之初，由于硬件设施差，教学压力大，17个教职工就走了9个。 我们剩下8个老师，有6个是党员，我一下子我眼睛就亮了。我们有6个党员，有90多个学生，我们咱们会把党交给我们这块扶贫的阵地把它丢掉。 2008年，贫困家庭女孩周云丽中考达到了高中录取分数线，但家里无力承担学费，是华坪女高圆了她的求学梦。大学毕业后，周云丽回母校当了数学老师。 当时家里的情况是特别困难，说教育这个知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改变了我们家庭的命运吧。 我想跟张老师一样的，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 多年来，张桂梅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获得的奖金和社会各界募捐的治病费用都捐给了山区教育事业。张桂梅说，自己最崇拜的人是江姐。女高一路走下来，是先烈的信仰如明灯照亮了孩子们的前程，而自己只是一名举灯人。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正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这是公正法自2005年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该法开展执法检查。检查组将于7月中旬至10月中旬分赴北京、河北、辽宁、上海、广东、宁夏等6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同时将委托江苏、江西、重庆、新疆等4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公正法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本次执法检查将重点检查公证机构设立、公证队伍建设、公证职能作用发挥、对公证职业活动的监督指导等情况。 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昨天联名在学术期刊《中国科学生命科学》上发表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是人为制造。论文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吴仲义介绍，进化论中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物种演化并没有特殊目的。如果把大自然比作一个钟表匠的话，那它只能是一个盲眼钟表匠。一个完美适应环境的物种不会一下子被制造出来，需要在漫长岁月里大量随机突变中一步步积累着微小但可以提高适应度的改变。 新冠病毒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病毒，所以它不可能在实验室做出来，也不可能在一个大城市的生鲜市场发展出来，它必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这个特殊的环境可以让病毒在人跟野生动物之间来来去去一段长的时间。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15号0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7月15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536例。截至7月1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2634万7000剂次。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自2017年整编组建以来，坚持发扬敢打必胜、敢为人先的飞豹精神，不断创新训法战法，磨砺制胜海天的利刃尖刀。总台央广记者李晓波、鲍志伟报道。 盛夏七月，东海某空域夜幕降临，数架歼轰七战机依次呼啸出击，一场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拉开战幕。驾驶战机飞在最前面的是飞行员刘俊，刚起飞没多久，突然遭遇强电磁干扰，他迅速拉杆跃升，利用机载设备锁定目标，短短数秒就完成了截获、模拟攻击等一连串动作。 我们组织夜间训练就是要直面风险，突破极限，通过随机设置复杂电子环境和空中特殊情况，锻炼飞行员的随机应变能力。 据介绍，20多年前部队接装首批歼轰七战机时，面对一系列困难，官兵们培塑了敢为人先、敢争第一的飞豹精神。近几年随着我国军事装备发展的日新月异，当年的网红战机逐步成了老装备。该旅积极探索一级四弹对海突击等新战法，组建机务人员业务训练中心，组织部队开展与预警机、舰艇、雷达部队的协同对抗演练。建党百年之际，全旅官兵更是将党史学习教育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部队的实战化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旅副参谋长秦伟： 通过党史的学习，我们老一辈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这种精神也时刻的就激励着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所谓祖国海疆的这种信念。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出版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这套丛书系统考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出版物，为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提供了重要文献参考。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昨天启动，上线第一天交易平稳，碳排放权总成交量410余万吨，总成交额突破2亿1000万元。 国资委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房地产1.1万亿元，同比增长10.5%，较2019年同期增长18.3%，两年平均增长8.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显示，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主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将与实物人民币长期并存。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昨天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用演示验证项目运载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起飞，按照设定程序完成飞行后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善右旗机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公开通报，2021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 180.6 万件次，立案 32.1 万件，处分 26.5 万人，包括省部级干部6人，厅局级干部1330人。 昨晚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拉开帷幕，作为本届大会中国唯一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将提交审议。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47879例，达到1,8865,5968例，死亡病例增加8849例，达到406,7517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2，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046,437例，死亡608,766例。全美5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均在增长，过去7天平均增长率比前一周高出10%，其中38个州增长率超50%。公共卫生专家表示，将继续推广疫苗接种，并考虑恢复一定程度的公共防疫措施。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16号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保护人道空间公开会上发言表示，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一些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状况恶化，同时针对人道工作者的暴力行为屡禁不止，人道问题政治化倾向上升，单边制裁对人道局势的负面影响不断显现。这些因素复杂交织，使全球人道形势趋于恶化，也严重影响了人道行动效果。国际社会必须坚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大人道投入，加强团结协作，维护人道空间安全畅通。 据欧盟统计局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1月至5月从中国进口商品1746亿欧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6%，向中国出口商品925亿欧元，同比增长21.9%。在欧中商品贸易继续实现双向增长的同时，中国也保持了作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近日来，欧洲多地持续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冲毁大量房屋和道路，造成通信中断。在受灾最严重的德国西部，截至16号中午，洪灾已造成至少103人死亡。德国国防部16号宣布启动军事灾难警报，目前已有超过850名士兵投入救援工作。 据俄国媒体16号报道，当天早些时候曾一度在俄罗斯托木斯克州上空失联的安28飞机已被找到，该飞机已经硬着陆，未造成机上人员死亡，机上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原因为发动机失灵。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文、李浩，主播钟成、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Yeah. 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17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天津市党政代表团在京考察，唱好新时代京津双城记，推动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 本市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宣讲首场报告会。 北京18岁及以上人群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率突破90%。 2021年度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调高到6774元。 北京共有产权住房出租管理新规征求意见。 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计划实行计量收费。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天津市党政代表团昨天在京考察。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与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春华、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座谈。李鸿忠在座谈中对北京长期以来给予天津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北京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扎实成效。天津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对标学习北京，主动服务北京，全方位对接北京，加快双城联动发展，推动“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更大突破。蔡奇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北京市服务保障工作，感谢天津市一直以来给予北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说，天津和北京都是革命的城市，英雄的城市，在百年党史中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革命印记。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唱好新时代京津双城记。要用好两地红色资源，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合作，加强京津自贸区合作，深化区域污染联防联控联治，共同推进绿色发展，统筹推进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强化同城效应。 党史学习教育市委宣讲团昨天在香山革命纪念馆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系列专题宣讲首场报告会。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儒带来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的深度解读。月底前还有6场报告会将陆续举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总书记讲话讲了9个部分，第一部分张扬的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在2个小时的报告中，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儒深入浅出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丰富内涵。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江山，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我和青年们交流的时候是谈过这些，我说这个民族复兴能不能实现，取决现代化能不能实现，现代化能不能实现取决于你们年轻人能不能有所作为，尤其是80后90后00后的年轻，让我们年轻人啊要懂得自己肩膀的担子有多重，使命有多伟大。 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支办副主任陈志梅在报告会结束后说，这场报告会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指导意义。 讲得非常好，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荣誉人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来制定政策，来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才有力量的源泉。 来自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马迪说，他将学以致用，在工作中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老师刚才讲的，我们的党从第一开始的时候就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发展，为民族谋复兴这样的一条道路，一切来源于人民，工作当中要厚植人民情怀。 报告会由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举办。主办方表示，活动旨在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系统推动全市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月底前还有六场报告会将陆续举办。 市政协昨天举办政协报告厅，主题是对话我们那一天百年庆典中那些人和事，邀请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和伟大征程文艺演出部分主创演职人员与政协委员深入交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庆祝大会广场活动总导演、伟大征程文艺演出执行总导演肖向荣和部分主创人员回顾筹办参演过程，分享台前幕后故事。肖向荣说， 我们在广场第一次有了面向未来的这些年轻人，在鸟巢叫情景史诗，它的代表我们整个文艺实践的一个新的转向。 在对话交流环节，委员们也纷纷提问。 我想请肖导能不能分享一下大型的庆典活动的背后这些体会出来的精神谱系。 总导演肖向荣回应说， 这个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个谱系归结到总书记谈的这个伟大的建党精神。 委员们表示，通过交流对话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和爱国主义教育课，今后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化拓展庆祝活动成果，把活动激发出的澎湃热情和强大正能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市政协副主席牛青山说，主创团队和演职人员创造出的艺术奇迹是红色基因传承的结果，尤其是在百年庆典活动中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让国内外观众再次看到了中华青年是必胜的一代，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新闻广播消息，截止到昨天中午12点，北京市18岁及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达到18,532,200人，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率为95.18%，17,532,200人完成全程接种，全程接种率达到90.04%。专家提示，虽然目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但境外输入和局部流行的风险始终存在，任何疫苗的保护效率都不到100%。市疾控中心倡导公众继续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坚持非必要不出境，非必须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行或出差，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常通风，如有不适及时就医，少聚集，随身携带并科学佩戴口罩。 另据报道，经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部门组织论证，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昨天获批在3到17岁人群中紧急使用，这是中国新冠灭活疫苗正式获批在3到17岁年龄段开展紧急使用。 到目前为止，2021年服贸会已经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机构确认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其中近40家国际机构首次参加服贸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保加利亚今年将第一次参加服贸会。保加利亚中国工业商会副会长伊夫介绍说，保加利亚在医疗和旅游方面资源丰富，非常适合中国人退休后去旅游休养。 不管是我们的海边的酒店，或者山脉的滑雪的地方，都是欧洲的最好的之一。 而对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科技方面的先进经验，也是保加利亚感兴趣的。 中国高速公路、铁路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所以我们希望这种公司也能来到保加利亚帮我们提升交通的。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促进金融科技的合作，像微信和支付宝，我们也希望帮这些公司和中国的大公司进行一个对话。 据了解，2021年服贸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以及驻华机构确认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

主要包括餐饮服务企业、单位集体食堂、农贸市场等单位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等厨余垃圾，不涉及居民生活垃圾。根据成本调查，2019年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运输处理平均成本是每吨563元，考虑税费及合理收益后，价格大约是每吨594元。本次价格调整方案合理控制了调价水平，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调整到每吨300元，覆盖约50%的成本。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昨天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最新发布的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明确，北京